你放满身边，此刻我给你发现，人红着眼，涌出小雨点，明是昨天，苦苦训练一天，临别的一刻，不想哭一声，无奈这晚我哭得四方都听见，临行扑向你相见，双手去感觉你面，言辞上牵，心底的却万千，曾是雪天，一起向日出光线，承诺彼此一生相依身边，无奈这晚向天边客机讲再见，我会挂念你，当星光有你，在晚空察看远方中的角落，诉说你落雨的，我会挂念你，当分开千里，就算我世界有缤纷千雨地，我眼内仍是你。传达远方，听到你熟悉声线，期望你会好好开始一天，临睡我会以一张照片和再见，我会挂念你，当星光优美，在晚空察看远方中的角落，诉说你落雨悲，我会挂念你，当分开千里，就算我世界有缤纷天与地，我眼内仍是你。我会挂念你，当星光优美，在晚空察看远方中的角落，诉说你落雨悲，我会挂念你，当分开千里，就算我世界有缤纷天与地，我眼内仍是你，我眼内仍是你，我眼内仍是你。